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那么泥娃娃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小戏迷琪琪。琪琪啊，今年五岁了，是泥点点小班的小朋友。小伙子活泼好动，又不失腼腆，属于那种静若处子，动如脱兔型的。那天上课的时候呀，娟娟老师刚把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剧照贴到黑板上，我们的琪琪就两眼发光，一个箭步来到了黑板前，指着那些图片说开了，这个是陈雪娥，这个是曹操，这个是关羽，这个是……呵，琪琪的博学呀赢得了一片啧啧的赞扬，两位老师呢也冲着琪琪挑起了大拇哥呢。在座的妈妈们赶紧向琪琪妈打听琪琪成才的秘方。琪琪妈笑着说，琪琪啊，他们幼儿园专门开设了京剧专题课，让孩子们呢自己来说脸谱。我们家琪琪啊已经给小朋友们介绍过秦琼、孙悟空等好几个人物了呢。说话的时候，琪琪妈的脸上洋溢着欣慰的幸福，而其他妈妈也都弹性大增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孩子们的京剧素养问题。那专注的表情啊，似乎恨不得明天就给你培养出个四小小名旦来呢。大家谈得正高兴呢，娟娟老师忽然高声说，哎，大家注意了，注意了，琪琪妈妈爆料说琪琪会唱脸谱歌，一会儿我们请琪琪来一段好不好呀？刚说完，就听见私下里传来一片表示赞同的叫喳喳。哼哼，是不是个热闹的开场呢？